游荡着善良的魔鬼，他总是这样说着，一切都无所谓。他背对着人群，摔碎了

想念我了，暂别的小巷里，路灯

把江湖装点。 街走，远上中路茫茫，眸中神色老练，毫无顾忌，不知梦翻了好几遍，风流枕上伤痕，伤悲被剪思量，这件越疲倦不能沉潜，发誓平地一声泪， 写个不停，等待着下课，等待着放学，等待有新的童年。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，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。诸葛四郎和魔鬼党，到底谁抢到那支宝剑？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？嘴里的零食，手里的漫画，心里初恋的童年，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，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。老师说过春季难买春光雨，一天又一天，一年又一年，迷迷糊糊的童年。 草原

不在乎此人何其者，孔老夫子也知之为不知，在在不在乎此人何其者，寒山者自也不知为知之，不在乎在乎此人何其者，其人生也。很久以前我们的老师都曾经这么说，很久以前我们的老师都曾经这么说，现在看看我们的青年他们在想什么，最后你要想想到底他们为何这么做。问古之心知，出篇不惊呼，尊师重道者这

记号，不为谁更改。捆绑去紧握记忆的藤蔓，一幕幕关于你的却转达，无怪乍暖还寒，天意自知冷暖，谢烟突然凝过循环。长河里飘摇着谁瑰丽的诗篇，他至少道出梦中青涩的爱恋，而我之前不会为惊鸿一瞥辗转过一年又一年，目闭目亲手献上一生的花圈，张开眼两去温恋，孤身岁月迟来的花，时间喷不成谣言，你是人间的四月天，顽固未变。

I'm retreating in colors and closing the curtains. One thing's for certain, oh, a year like this passes so strangely somewhere between sorrow and bliss. Oh, and all the deserts, where are the flags? I could and say, I need more love. Oh, where they learn and say that love, I won't run dead and say this love. 人和人成道的美丽，不及他第一次遇见。

て愛していたくて、 小小还是呆呆的。